去拖堂啊。一朝一晚要个金王啊，办公场我可早把算盘打，这项目考察我要考察，国内外市场 做股东，户户有工人，共同投资，共同致富。 说了归期，你这是要让大家往外给你掏钱呐？一掏就是100万呐！ 100万，那得卖多少菜呀？ 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呢？ 沈成，这支书啊，我也当过2届，闲言比你也多吃了几年。照我看呐，大王当不敢，贪功苦难，一时三番多求文 可我有心无力呀。

他这钱来的不容易呀。这不是饭店里 项目我是认准了，我就是个人借钱也要把厂办起来。 天长， 不是， 大家都想好，不愿意干的可以走了。走吧， 天长。 走吧， 天长叔，我 都走。您要走，来要违约金的吧？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心愿在去远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圣经条条，行宗祠，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半圈浆，翻天我翻哪？ 我跳长江，我 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前。下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得很多杀苦杀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理解得我是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